第79回，薛文龙回娶河东狮，贾迎春误嫁中山狼。话说宝玉记完了晴雯，只听花影中有人声，倒唬了一跳，走出来细看，不是别人，却是林黛玉，满面含笑，口内说道：“ 好新奇的记文，可与曹娥碑并传的了。” 宝玉听了不觉红了脸，笑答道：“我想着世上这些记文都早已熟烂了，所以改个新样，原不过是我一时的玩意，谁知又被你听见了，有什么大使不得的，何不改消改消？”黛玉道：“ 原稿在哪里？倒要细细一读，长篇大论不知说的是什么，只听见中间两句，什么红绡帐里公子多情，黄土垄中女儿薄命，这一连意思却好，只是红绡帐里未免熟烂些，放着现成真事为什么不用？” 宝玉忙问：“什么现成的真事？”黛玉笑道：“ 咱们如今都系霞影纱湖的窗格，何不说西沙窗下公子多情呢？” 宝玉听了不禁跌足，笑道：“好极是极，到底是你想得出说得出，可知天下古今现成的好景妙事尽多，只是愚人蠢子说不出想不出罢了。但这一件虽然这一改新妙之极，但你居此则可，在我实不敢当。”说着又接连说了一二十句不敢。黛玉笑道：“ 何妨，我的窗即可为你之窗，何必分析的如此生疏？古人异姓陌路，尚然同肥马衣轻裘，避之而无憾，何况咱们？” 宝玉笑道：“论交之道，不在肥马轻裘，及黄金白璧，亦不当锱铢较量，倒是这唐突规格，万万使不得。如今我越性将公子女儿改去，竟算你是累他的道妙。况且素日你又待他甚厚，故今宁可弃此一篇大文，万不可弃此西沙新句。竟莫若改作西沙窗下小姐多情，黄土垄中丫鬟薄命。如此一改，虽与我无涉，我也切怀的。”黛玉笑道：“ 她又不是我的丫头，何用作词语？况且小姐丫鬟亦不典雅，等我的紫鹃死了，我再如此说还不算迟。” 宝玉听了忙笑道：“这是何苦又咒她？”黛玉笑道：“ 是你要咒的，并不是我说的。” 宝玉道：“我又有了，这一改可妥当了。莫若说西沙窗下我本无缘，黄土垄中清河薄命。”黛玉听了冲然变色，心中虽有无限的狐疑乱拟，外面却不肯露出，反连忙含笑点头称妙，说：“ 果然改得好，再不必乱改了，快去干正经的事吧。才刚太太打发人叫你明儿一早快过大舅母那边去，你二姐姐已有人家求准了，想是明儿那家人来拜云，所以叫你们过去呢。” 宝玉拍手道：“何必如此忙，我身上也不大好，明儿还未必能去呢。”黛玉道：“ 又来了，我劝你把脾气改改吧，一年大二年小。” 一面说话一面咳嗽起来。宝玉忙道：“这里风冷，咱们只顾呆站在这里，快回去吧。”黛玉道：“ 我也家去歇息了，明儿再见吧。” 说着便自取路去了。宝玉只得闷闷的转步，又忽想起来黛玉无人随伴，忙命小丫头子跟了送回去。 自己到了怡红院中，国友王夫人打发老嬷嬷来，吩咐他明日一早过贾赦那边去，与方才黛玉之言相对。原来贾赦已将迎春许与孙家了，这孙家乃是大同府人士，祖上系军官出身，乃当日宁荣府中之门生，算来亦系世交。如今孙家只有一人在京，现袭指挥之职。此人名唤孙少祖，生得相貌魁梧，体格健壮，弓马娴熟，应酬全变，年纪未满30，且又家资饶富，现在兵部后缺提升。因为有事，贾赦见是世交之孙，且人品家当都相称合，遂倾慕则为东床娇婿，亦曾回民贾母。贾母心中却不十分称意，想来阻拦亦恐不听，儿女之事自有天意前因，况且他是亲父主张，何必出头多事。为此只说知道了3字，余不多急。贾政又深恶孙家，虽是世交，当年不过是鼻祖惜慕荣宁之事，有不能了结之事才拜在门下的，并非失礼民族之意，因此倒劝谏过2次，无奈贾赦不听，也只得罢了。宝玉却从未会过这孙少祖一面的，次日只得过去聊以色泽，只听见说娶亲的日子甚急，不过今年就要过门的。又见邢夫人等回了贾母，将迎春接出大观园去等事，越发扫去了兴头，每日痴痴呆呆的，不知作何消遣。又听得说陪4个丫头过去，便有跌足自叹道：“从今后这世上又少了5个清洁人了。”因此天天到紫菱洲一带地方徘徊瞻顾，见其轩窗寂寞，屏障萧然，不过有几个该班上夜的老妪。再看那岸上的蓼花伟叶，池内的翠杏香菱，也都觉摇摇落落，似有追忆故人之态，迥非素常成眼斗色之可比，即领略的如此寥落凄惨之景，是以情不自禁，乃信口吟成一歌曰：“池塘一夜秋风冷，吹散芰荷红玉影。蓼花林叶不胜愁，重露繁霜压仙梗。不闻永昼敲棋声，燕泥点点污棋屏。古人惜别怜朋友，况我今当手足情。”宝玉方才吟罢，忽听背后有人笑道：“ 你又发什么呆呢？” 宝玉回头忙看是谁，原来是香菱。宝玉便转身笑问道：“我的姐姐，你这会子跑到这里来做什么？许多日子也不进来逛逛。”香菱拍手笑嘻嘻地说道：“ 我何曾不来？如今你哥哥回来了，那里比仙石自由自在的了。才刚我们奶奶使人找你凤姐姐的，却没找着，说往园子里来了。我听见了这信，我就讨了这件差进来找他，遇见他的丫头说在稻香村呢。如今我往稻香村去，谁知又遇见了你。我且问你，袭人姐姐这几日可好？怎么忽然把个晴雯姐姐也没了？到底是什么病？二姑娘搬出去的好快，你瞧瞧这地方空落落的。” 宝玉应之不迭，又让他同到怡红院去吃茶。香菱道：“ 此刻竟不能，等找着林二奶奶说完了正经事再来。” 宝玉道：“ 什么正经事这么忙？” 香菱道：“ 为你哥哥娶嫂子的事，所以要紧。” 宝玉道：“ 正是，说的到底是哪一家的？只听见吵嚷了这半年，今儿又说张家的好，明儿又要李家的，后又议论王家的，这些人家的女儿，他也不知道造了什么罪了，叫人家好端端议论。” 香菱道：“ 这如今定了，可以不用搬撤别家了。” 宝玉忙问：“定了谁家的？”香菱道：“ 依你哥哥上次出门贸易时，在顺路到了个亲戚家去。这门亲原是老亲，且又和我们是同在户部挂名行商，也是数一数二的大门户。前日说起来，你们两府都也知道的，和长安城中上至王侯，下至买卖人，都称他家是桂花下家。” 宝玉笑问道：“如何又称为桂花下家？”香菱道：“ 他家本姓夏，非常的富贵，其余田地不用说，但有几十顷地种桂花。凡这长安城里城外桂花局去是他家的，连宫里一应陈设盆景亦是他家供奉，因此才有这个混号。如今大爷也没了，只有老奶奶带着一个亲生的姑娘过活，也并没有哥儿兄弟。可惜他竟一门尽绝了。” 宝玉忙道：“咱们也别管他绝后不绝后，只是这姑娘可好，你们大爷怎么就中意了？”香菱笑道：“ 一则是天缘，二则是情人眼里出西施。当年又是通家来往，从小都在一处厮混过，续起亲是姑舅兄妹，又没嫌疑，遂离开了这几年。前儿一到他家，夏奶奶又是没儿子的，一见了你哥哥出落的这样，又是哭又是笑，竟比见了儿子的还盛，又令他兄妹相见。谁知这姑娘出落的花朵似的了，在家里也读书写字，所以你哥哥当时就一心看准了，连当铺里老长凤伙计们一群人骚扰了人家三四日，他们还留多住几日，好容易苦辞才放回家。你哥哥一进门就咕咕唧唧求我们奶奶去求亲，我们奶奶原也是见过这姑娘的，且有门当户对，也就依了，和这里姨太太凤姑娘商议了，打发人去一说就成了。只是娶的日子太急，所以我们忙乱得很，我也巴不得早些过来，又添一个作诗的人了。” 宝玉冷笑道：“虽如此说，但只我听这话，不知怎么倒替你担心绿后呢。”香菱听了，不觉红了脸，正色道：“ 这是什么话？素日咱们都是私台私敬的，今日忽然提起这些事来，是什么意思？怪不得人人都说你是个亲近不得的人。” 一面说，一面转身走了。宝玉见他这样，便怅然如有所失，呆呆地站了半天，思前想后，不觉滴下泪来，只得没精打采，还入怡红院来，一夜不曾安稳。睡梦之中，游幻晴雯，或夜磨经部，种种不宁。次日便懒静饮食，身体作热。此皆近日抄检大观园、竹丝绮、别迎春、悲晴雯等羞辱惊恐悲戚之所致，兼以风寒外感，故酿成一疾，卧床不起。贾母听得如此，天天亲来看视。王夫人心中自悔不合因晴雯过于逼责了她，心中虽如此，脸上却不露出，只吩咐众奶娘等好生服侍看守，一日两次带进医生来诊脉下药，一月之后方才渐渐的痊愈。贾母命好生保养，过百日方许动荤腥油面等物，方可出门行走。这一百日内，连院门前皆不许到，只在房中玩笑。四五十日后，就把他拘约的火星乱蹦，哪里忍耐得住？虽百般设法，无奈贾母、王夫人执意不从，也只得罢了。因此和那些丫鬟们无所不至，恣意耍笑作戏。又听得薛蟠摆酒唱戏，热闹非常，已娶亲入门，闻得这夏家小姐十分俊俏，也略通文翰，宝玉恨不得就过去一见才好。再过些时，又闻得迎春出了阁，宝玉思及当时姊妹们一处耳鬓厮磨，从今一别，纵得相逢，也必不似先前那等亲密了。 眼前又不能去遗忘，真令人凄惶迫切之至，少不得潜心忍耐，赞同这些丫鬟们私闹事闷，幸免贾政责备逼迫读书之难。这百日内，只不曾拆毁了怡红院，和这些丫头们无法无天，凡世上所无之事都玩耍出来，如今且不消细说。且说香菱自那日抢白了宝玉之后，心中自为宝玉有意唐突他， 怨不得我们宝姑娘不敢亲近，可见我不如宝姑娘原意，怨不得林姑娘时常和她嚼口气的痛哭，自然唐突她也是有的了，从此倒要远避她才好。 因此以后连大观园也不轻易进来，日夜忙乱着。薛蟠娶过亲，自为得了护身符，自己身上分去责任，到底比这样安宁些。二则又闻得是个有才有貌的佳人，自然是典雅和平的，因此他心中盼过门的日子比薛蟠还急十倍。好容易盼得一日娶过了门，他便十分殷勤小心服侍。原来这夏家小姐今年方17岁，生得亦颇有姿色，亦颇识的几个字，若论心中丘壑经纬，颇不西凤之后尘。只吃亏了一件，从小时父亲去世的早，又无同胞弟兄，寡母独守此女，娇养溺爱，不是珍宝，凡女儿一举一动，比母皆百依百随，因此未免娇养太过，竟酿成个倒直的性气，爱自己尊若菩萨，亏他人慧如粪土，外举花柳之姿，内秉风雷之性，在家中时常就和丫鬟们使性弄气，轻骂重打的，今日出了阁，自为要做当家的奶奶，比不得做女儿时腼腆温柔，需要拿出这威风来，才钳压得住人。况且见薛蟠气质刚硬，举止骄奢，若不趁热着一气泡至熟烂，将来必不能自恕其志矣。又见有香菱这等一个才貌俱全的爱妾在世，越发添了宋太祖灭南唐之意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之心。因他家多桂花，他小名唤作金桂，他在家时不许人口中带出金桂二字来，凡有不留心护道一字者，他便定要苦打重罚才罢。他因想桂花二字是禁止不住的，须另换一名，因想桂花曾有广寒嫦娥之说，便将桂花改为嫦娥花，又欲自己身份如此。薛蟠本是个怜心弃旧的人，且是有酒胆无饭力的，如今得了这样一个妻子，正在新鲜兴头上，凡事未免尽让他些。那夏金桂见了这般情景，便也试着一步紧似一步，一月之中二人气概还都相平，至两月之后，便觉薛蟠的气概渐次低矮了下去。一日薛蟠酒后，不知要行何事，先与金桂商议，金桂执意不从，薛蟠忍不住便发了几句话，赌气自行了。这金桂便气得哭如醉人一般，茶汤不进，装起病来，请医治疗，医生又说气血相逆，当尽宽胸顺气之计。薛姨娘恨得骂了薛蟠一顿，说如今娶了亲，眼前抱儿子了，还是这样胡闹，人家凤凰蛋似的，好容易养了一个女儿，比花朵儿还轻巧，原看的你是个人物，才给你做老婆，你不说收了心，安分守己，一心一计，和和气气的过日子，还是这样胡闹，床丧了黄汤，折磨人家，这会子花钱吃药，白糟心。一席话说的薛蟠后悔不迭，反来安慰金桂， 金贵见婆婆如此说丈夫，越发得了意，便装出些张志来，总不理薛蟠。薛蟠没了主意，唯自愿而已。好容易十天半月之后，才渐渐的哄转过金贵的心来，自此便加一倍小心，不免气概又矮了半截下来。那金贵见丈夫其道见倒，婆婆良善，也就渐渐的持戈试马起来。先时不过挟制薛蟠，后来以娇作媚，将及薛姨妈，又将至薛宝钗。宝钗久察其不轨之心，每随机应变，暗以言语弹压其志。金贵知其不可犯，每欲寻隙，又无隙可乘，只得屈意复旧。一日，金贵无事，因和香菱闲谈，问香菱家乡父母，香菱皆答忘记，金贵便不悦，说有意欺瞒了他，回问他香菱二字是谁起的名字，香菱便答：“ 姑娘起的。” 金贵冷笑道：“ 人人都说姑娘通，只这一个名字就不通。” 香菱忙笑道：“ 哎呦，奶奶不知道，我们姑娘的学问，连我们尹老爷时常还夸呢。” 玉明后世，且见下回。